大家好，我是雨木。美国新风暴 American Pesto 2016年的电影啊， Philip Roth 的 Philip Roth 嘛，美国相当近代，相当怎么形容他，不可以太夸张又不可以太贬低他，相当有威望，相当知名，相当有内涵的一个作家。Philip Roth 同名的著作 American Pesto， 但是电影是叫新风暴嘛，你知道吗？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笑话，这是一个题外话，自己讲自己笑，好像有点那个内容，有点内容很丰富，不容易归类，但它不是随便娱乐而已，它会让发人深省或者怎么样的，那这时候怎么做就叫它什么什么风暴就对了。如果那里面有人物在争执对立又怎么，那更适合风暴了。好，题外话了，美国新风暴就是书的美国牧歌同一个东西，一个是小说美国牧歌，就是那个 pastoral 这个字，牧歌田园生活嘛，但是他文笔比较好，会写的有韵律啊，有诗篇啊，有意境啊，有这些叫牧歌啊。新风暴就是电影的说法，比较吸引人看，是同样的东西。 American Pastoral 2016年的片子立项不算旧，刚刚也提到的小说改编的剧情片啊，是这样的，描述上世纪40到60年代左右，1940到1960年代那20年左右，一名男子成绩优异，小时候跟那个500一样啊，五科都考100啊，成绩优异啊，他不是功课好而已，还有橄榄球校队的队长，学生实在是这样嘛，书的念好，人长得还可以，运动细胞也好，哇不得了，这样男生的，我不知道，这是地球上的记忆，中外皆然吧，同学之间会羡慕的偶像嘛，书念好，体育也好。而这个男的啊，他慢慢长大嘛，入社会以后20出头啊，迎娶了端庄娴熟的选美小姐当他老婆，自己呢继承了他父亲的工厂，纺织工厂，并且妥善的经营，这样的一个美国梦，美梦成真，建立了中产阶级的典范家庭，中产阶级嘛，自己有一番事业，不管是白手起家也好，还是继承家业，还是怎么样，都是努力打拼的嘛。太太也是好人家的女孩，对，好人家的女孩，当妈妈之后也就做妈妈应该做的事情，家境都不错，中产阶级也蛮典型的。他们家诞生了一个小女儿，独生女，就那么一个，掌上明珠，随着时间进入青春期，成为政治激进的炸弹壳，危害公共安全，放炸弹，不仅呢炸毁了公共场合，也炸毁了他们全家啊！但是这是指一个意识形态了，不是真的出人命的，就是他们家也被他这样的行为都毁掉了。这片就是在讲这个东西 American Pastoral， 但是有改编刚刚说的 Philip Roth 的同名著作，男主角也是这部片的导演，自导自演Yvonne McGregor， Jennifer Connelly 女主角演她太太， Dakota Fanning 演她女儿， Fanning 现在已经不是小女孩了。电影版本萃取原著小说的家庭情节的这部分加以改编，原著小说你知道就 Philip Roth 写的东西都比较大的格局啊，写到社会美国梦，写到当代，所谓当代就是那个1940到1960的大环境，好，但还有这个主角的家庭，而这个电影是特别把家庭的情节抽出来，全部都弄的是太大了，时间不够也，这是我的揣测了哈。换句话说，家庭情节令人羡慕的一个胜利家庭，然后说中产阶级的典范嘛，胜利家庭出了一个思想和行为都过于激进，比激进还要再激进，出这样的一个女儿哦，男主角他承受家变。可想而知嘛，出了事情警方也会调查，生活圈附近的人也会指指点点嘛，诶，这家怎么会小孩这样呢，什么的， 这个男主角他就是不曾放弃自己的亲生女儿、亲生骨肉，那是一部情感非常真挚的电影。而美国的，这不能只说国外而已，是特别针对美国的，因为这东西是美国新风暴、美国牧歌。电影问世之后，在美国的电影评论界普遍是负面看待，不好看，觉得没拍好，负面看待。理由主要当然还是在大家都熟悉的改编有没有忠于原著啊，这一方面在说。Philip Roth 原著作者，他名气这么大，当然也不是浪得虚名的嘛。小说的内容就像刚刚有提到，结合了真实的美国近代史，那又有戏剧张力的一个家庭故事，进一步提出一种信仰美国梦之外的独到见解。也就是除了美国梦以外，他们还有什么东西值得相信呢？但是这是讲比较古典的，也比较他自己比较有想象力的讲法，就是差不多时间一个电视剧叫 American Gods， 美国众神，比较有想象力。他这边讲比较稳扎稳打，稳稳的讲。McGregor 指导的版本的就是被人家说只有拿家庭情节嘛，原著的格局这么大，你就只取这一些，是不是降格了这个著作？的确，我自己的观感是可以理解，它就是立场因素嘛。改编作品一定是被这样的标准去检视的，小说跟电影是比不完的，比100年。只不过以这样的标准来检视，我觉得就是讲嘛，那就讲嘛。这样他只取家庭情节来拍成电影，这是属于很典型的二次创作。这不是网络上传的那个二次创作，这边的二次创作的，就 McGregor 他看到小说要看完，觉得打比方啦，我当然没有问过他，反正打比方，家庭那个成分他特别的震撼，特别感动。一场家变可以产生多么严重的打击呢？一个人可以为他女儿牺牲自己的后半辈子，而前提还是他前半辈子是这么的成功，不是我想象的啊，这些东西就是真真实实的在电影里面传达给我们的内容嘛。所以我觉得它是这样的一个取舍，也是一种创作。那再来就是一定要拿去比较原著写到多完整的话，那当然也对啦，但是我觉得不能就这样否定了它这样的创作是薄弱的或者是不完整的。所以我还是在网站上面有写到 Bravo Mr. McGregor， 这是做得很棒哦。特别介绍在这个 American Pastoral 预告片里面几乎是没有对白的，它是蛮用画面告诉你发生什么事的。吴家有女初长成啊，她就是很可爱啊，怎么就变炸弹客了，这样很震撼哦。没有对白嘛，取而代之它有一个轻的柔的但有点悲伤的像小调的翻唱歌曲 Mad World， 是疯狂世界啊，有 Jasmine Thompson，天生好歌喉的年轻女孩，她重新诠释，因为本来是一个男生唱的哦，那很久以前啊，怎么讲，男歌女唱，编曲也比较轻，我没有记错应该是吉他哦，很明显可以听出来歌词就在描述一个青少年眼中的世界疯了，但不知道为什么世界会这样。这个新的版本女孩子的嗓音，就刚刚说的 Jasmine Thompson， 她的嗓音就好像唱出这电影故事里面男主角女儿也是个青少女她的心声，换句话说歌手所唱的内容和电影情节密切相关。所以我觉得破例啦，因为我有在翻译预告片嘛，但是就翻译预告片如果是英文片，那原文就是英文嘛，不会再把英文的字幕放上去。但是这边不一样，因为这边没有对白啊，预告片没有人讲话，没有人讲话那还弄什么字幕欸，所以把他的歌词在唱什么放在预告片里面，有助于读者们体会剧中人的心情。那在这边也有不是一些感触了，是很多很多感触了，但是不能噼啪写没完啊，挑一些重点写下一些随笔啊。电影取了小说的部分嘛，而我的观后感大本也是偏重于电影里面的情感还有思想啊。有兴趣一探全貌的读的朋友，当然是阅读原著啊。我翻了一下，相当有分量的一个著作，很好找，图书馆都借得到啊。当然在书店买是更好， 想看的时候就可以看，图书馆要排队嘛。第一个感触是《狂乱事件》里的爸爸，男主角的女儿是个青少年，她看到世界是一个狂乱世界，而在世界里面当然包括她爸爸嘛。她爸爸是什么模样？是也一起跟着狂乱呢，还是什么？这一切都有预告片开始说、哦。那是我最初的认识，最初认识这个电影版是先看到预告片嘛，好像很多人朋友都是这样子的，他先看到电影的预告。啊，当然随着时代变坏，很多是先看完电影呢才知道有预告，都是有可能的、啊。几乎是没有对白的预告，只有画面跟歌曲。那种调调的短片，用业内话来说，所以业内就是影片制作嘛，它其实比较像是一个 teaser。时下都是这样称呼它，叫做前导预告。大家会被这些名词搞疯掉、哦。Teaser 就是一种跟你说有这么一个故事，但说的非常非常的保密，很吊胃口啊。有一个最棒的词就叫做预告的预告，就是 Teaser， 这是它的形式。但事实上它就预告了，它预告就长这个样子了，在还没有看电影以前可以知道的它都交代了，只是它不讲话而已。因此啊，它的背景歌曲 Mad World不只是背景而已啊，不只是配乐而已，它的歌词内容就传达许多意义。那听到打字的声音，因为一边录音一边发现有写错字哈，大家把它更正一下。一个年轻人所看见的周遭，他的周遭是周遭，但是他所看见的周遭就是他眼里看到的全是狂乱，受不了，周遭怎么会乱成那样？我就想到你的青少年，我不晓得啊，我就想象我自己回到青少年时期，跟男主角的女儿心情很相似啊，人很奇怪啊，那心情觉得人很奇怪，觉得世界很奇怪，奇怪不是世界的错，奇怪也不是谁谁谁的错，只是觉得他们就不是我想的那样，既不能理解不能感觉，所以就说奇怪啊，为什么大家都怪怪的？那时候我的感触。男主角女儿所在年代差不多60年代左右，他打开电视他看到什么？在美国那时候打开电视看到什么？越战，越战的生灵涂炭。而我的年代打开电视的时候看到什么？国会打成一团，都是打架了，一个血流成河，一个血流如注啊，都是打得很凶就对了啊。打开电视就好像看到被人家硬是戴上某种怎么会这样的眼镜，大家不是在开会怎么会打，诶，这不是人家国家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要派兵去，知道吗？就是怎么会这样呢？还没有开始看见世界就已经先接受矫正视力啊，不是我想要的视觉，我想要把那个怎么会这样的眼镜把它摘掉，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那个世界。但是他比我勇敢啊，勇敢太多太多了，他不只是用他自己的眼睛啊，他还付诸于行动，用炸弹去矫正那个狂乱的世界，那就是很激进的行为啊。青少年的时期在我眼角已经缩成伊丽莎的大小，我把视线从他身上移到他父亲身上啊。换句话说，我现在情况当他爸爸应该也可以啦，人都年轻过嘛。一个被女儿认为只知道明哲保身的中产阶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人家打仗不关我们的事，我们只要把工厂，我们只要好好工作好好生活，这些其他都不管，不是不管了、啊，就是我们要管也管不着，很像大人会说话。而这男主角呢，又被他的太太认为是过度宠爱女儿的父亲，父亲的角色扮演上太宠女儿了，他只觉得他女儿有那种小朋友的口疾，你知道，就是有些小朋友讲话会有点结巴，那个结巴长大就没有了，他会很紧张就检查他会不会以后讲话都是这样子，也不一定能检查出什么所以然，就很担心。但那个结巴是长大以后他就不会结结巴巴，做爸爸只是觉得诶，我女儿这样是不是嘴巴跟不上脑袋啊，头脑里面想东西太快了，太多了，太丰富了，但嘴巴来不及说，很疼爱他女儿，都往好的地方想，恋父情节，咒骂正是正方针，这个也是他女儿会结巴会语无伦次的关系吧，就是急躁嘛，很关心世界这样的。 做父亲的觉得这些行为是应该要担心啊，不用太过担心啊，是一个太有想法的孩子嘛，太有想法的孩子。所有激进中会随着成长趋向稳定，这时候看感觉是这样。我问另一个自己，这样会不会是一种忽略呢？我不敢说是粉饰太平，但它会不会是一种忽略？也许它可能会很严重啊，但是我就先不要去想，可能将来会变成极端，却在眼前先被低估了啊。而我的另一面回答我说，那不是忽略，那只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后来会怎么样。他唯一知道就是在他女儿青少年时期的时候，他有很多不稳定的反应行为，做爸爸的应该要尽他所能爱护他的女儿，度过那一段每个人都会有的风暴时期，不容易啊，很不容易，是第一个感触啊。第二个是一生因此改变，就是现在的都说是 life changing 的这种东西哦，一生因此改变。American Pastor 的电影故事不完全是由主角本人描述，而是由主角的亲弟弟转述给一位老同学，后来都上年纪了。那老同学的情况跟我们一模一样，也就是说离主角有一段距离，但又不会太遥远。这个老同学呢，去尝试体会主角的际遇，无论故事或者听说，有人讲说这句话，就自从我遇见某某某，我的人生完全不一样了，或者是他是改变我一生的人。所谓这种 life changing 的东西，可能来自于人、事、物，但绝大多数还是因为人所引起的变化是比较常见的，就这个人影响了我一生，而且是正面的影响。虽然是很复杂的影响，要加正面或负面，它是正面的影响。我们知道有时候是特别感动啊，这就是在这里了。 American Pastor 用另一个角度提到这一点，这个他是男主角，他因为某个人的存在，他的人生完全不一样了。完全怎么个不一样呢？完全毁了。这也是一种一生因此改变，这样的角度也可以让我们感动啊。更多的是撼动啊，他的一生因此而改变，受到的是负面的影响。先说负面的影响，看着男主角啊，他学生时代啊，品性好，体能好，成绩好，家境也蛮好的，整个就是一个好的令人羡慕的风云人物。踏入社会，他认真工作，娶妻子娇妻，美国梦里面实现中产阶级，他是一典范。这在其他国家也是一样，典范。而美国梦让我想到什么，有故事这样讲哦，在其他电影看到了，有个人想要中乐透，他不断祈求老天爷，诚心诚意求了30年，老天爷听到他的祈求啊，他每天都求啊，中乐透啊，30年如一日，30年不间断，老天爷听到有点厌倦厌烦啊，听腻了，但就不帮忙。那个人每天晚上继续祈祷，拜托了，就让我中乐透，拜托，就求到其他这些天尊之辈哦，神佛都好啊，接近老天爷等级的，都听到这件事情了，啊，受到心诚之感染，跑来跟老天爷求求情，说，哎，那个凡人那已经苦求了30年，好歹让他开心一次嘛，中乐透中一次好。老天爷很冷静的回答，不是我不帮啊。我也想帮他，可是他从来都不去买彩券，这怎么帮呢？这怎么帮？如果自己都不动哦，神想帮忙也不知道从何帮起。每次提到美国梦，我就想到这个小故事。美国梦真的是有如神助的大环境，我们自己本身只要愿意努力打拼，那个环境是可以让人美梦成真的。美国新风暴里面男主角家境本来就是中等以上，自己的条件也非常好，重中之重，他愿意努力。如果美国梦有广告的话，代言人一定是他。可是只因为他思想激进的女儿啊，在公众场所设置炸弹，炸掉那些他女儿觉得这政治不正确，也因此就炸毁了男主角上半辈子努力打拼的成果，全部都没了。人家说齁，那个派敌出好损齁，歹卒出好损， 好地出拍顺，干完的哦，有没有好竹子出烂笋哦？如果这样的话，应该也说得通。男主角那这样的好竹子哦，怎么出了坏笋？是不是他没有把女儿教好的关系，还是有其他原因？我们做人家小孩，爸妈都很用心嘛哦。我们做人家小孩，意思就是我们做小孩的，在辈分上嘛，这是相对的嘛。不管你年纪是怎么样，感到爸爸妈妈们很用心。可是我们后来似乎好像也没有特别成才，特别出色，特别优秀，特别怎样的哦。可是爸妈已经用过心了，现在把你带大，就很伤脑筋的、哎。好像应该要好好做人来报答一下。从各种角度，从现实，你从孝顺，你从儒家思想，怎么人本，什么事都好，就是总觉得应该要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爸妈。或者是说我们成的才，而不是爸妈眼中的才。我就是要唱歌，我就唱全世界都听得到我的歌声，然后我爸妈希望我当律师啊。所以我们成的才不是爸妈眼中的才，也不是社会观感里的才。我们做人家爸妈的时候，不太知道怎么样叫做把孩子养好，怎么样叫做好，不晓得。姑且在及格边缘，他知道他健康，知道他快乐。我知道健康快乐是很不容易的，我是指，你知道这是相对来说嘛。妈妈嘴坐在一起，哦，你看他呵护的无微不至，然后觉得自己好像很不及格的妈妈，不太知道怎么样才叫好，就尽力去做嘛，及格边缘就可以了啦，然后小孩也没什么大病大痛怎么样。可是后来就在这种情况下哦，小孩长大以后却成大器，不得了，成就。当然开心的时候会说两句，这基因啊，这一定是基因好，我其实都没有做什么，这基因好啊。但是心里面自己很明白，那是孩子自己努力的成果嘛。就依这样的联想，这两个例子哦，它就是造化。爸妈是怎么样的，小孩不一定就会跟着怎么样。蛮看造化的。回到电影，这个男主角他再怎么教养他的女儿，也没办法去跟他说你这样就是很好，或你这样是不及格。他就是做他该做的事情，怎么样做都没有想过会居然会把自己女儿养成一个炸弹客。进一步说，美国梦再怎么理想的环境，也没有办法去保证每个人只要努力就有幸福人生啊。但是人是相信只要努力就会有幸福人生，因为那是一个美国梦的环境嘛。但是在这里作者就是要告诉我们，你看像男主角这么子的情况，他人生你能说他很幸福吗？可是他真的做错了什么吗？我不知道老外信不信造化的东西，但是在东方人来说是比较能够理解这是造化。人生包含造化不是做肥皂那个造化，发音都一样。遇到了分岔的路口，环境帮不上忙，理想的客观条件也帮不上忙，还是得看人自己哦的选择取舍。有些选择可以稳住原有的生活，而有些取舍呢，一生因此改变。第三个感触是活在误解里，我最想跟大家分享的。在我观后感里面哦，像这个 Elegy, Indignation,再加上这一篇都是 Philip Roth 的著作，他还有那个 Human Stain, 想写的观后感是跟他有关的话是很烧脑的，写得很慢啊。Philip Roth 的著作改编成电影的例子非常多，像我这样一个小站就中了三篇，自己是蛮有在看他的东西的。毫无疑问的我很尊敬他的思想，因为思想是人生在世最丰硕的遗爱嘛， Legacy。电影故事借着一个老同学的转述，我想象自己是那个老同学，就是我真的认识一个同班同学，而他哥哥就是这么样一个遭遇的人，我的想象。而且我不能太年轻，我大概有一定年纪了才能够回想起来嘛，就八岁回想三岁，那不知道是什么回想，一定的年纪想起来就会看到曾经如此美好如此幸福人生的男人，整个生活被他的亲生女儿拖累。假设有那么一个节骨眼叫做还算来得及的话，我几乎会想要去就是豁出去了，大胆的劝退那个男主角放弃他的女儿。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幸运可以拥有你这样的前半生，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但是你有 而且你还有的选择。你的女儿她有她自己的人生，而她已经亲手毁了自己的人生，你仍想要把自己的人生下半辈子也卷进去吗？有点鸡婆哈。可是并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境，也没有这样的机会。我只是说我几乎想要这么做了，我没有这么做，不需要这样做。因为这些东西他自己一定都想过，也因为他都想过，我才会看见他为了亲情付出一切，那是非常了不起的爱，不是那么的执迷不悟的。稍微静下心来想，有些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失心疯了一样哦，其实未必了。虽然我没有劝他，但是那位老同学在电影里面因为我刚刚是我的假设嘛，他有讲话那他讲的层次比我好太多了。他最后参加男主角的丧礼讲那么一段话，当然他就是作者的化身嘛，尝试的把他说的中文的版本，你敞开心胸的没有保留的来到人们面前，一次又一次误解人们，跟他们相处的时候也误解人，言谈之中谈到谁谁谁的时候也误解人，我们就是这样去感觉自己活着，活在误解里。原文可以在我的网站上面，但我忍不住我也附带提一下好了，毕竟翻译是过了一手嘛，听原文啊。You come at people with an open mind, and yet you never fail to get them wrong. You get them wrong while you are with them, or you tell someone about them and get them wrong again. That's how we know we are alive. We are wrong. 翻译也是意味着我的感受，其实蛮单纯，是放在机器的翻译软体的视窗内，你就会得到机器的感受嘛。但是你放在我的心里面，就会得到我的翻译感受。我是写东西的人，我愿意把感受分享给你。活在误解里，这是很有意思的哦。假设我们跟男主角一样，家里面有一个16岁的，房间会贴满海报，听音乐有点大声，然后大车跑去很远的地方见一些非常遥远的朋友，所谓他的朋友。有这样16岁的我们会怎么办呢？男主角他选择爱的教育，讨价还价，还有妥协。女儿，你一定要参加学生运动的话，你可不可以不要跑到那么远的纽约啊？而在我们小镇上面做一些小型的集会游行就可以了，如果你非要参加学生运动的话，这也是可以让大家知道你的想法嘛。接下来女儿的反应，电影是没有对白的，她是直接演给我们看的嘛。所以我尝试这么说，本来要去炸纽约，告诉大家我的想法是什么。既然我爸要我待在家里附近，那我就把小镇上的邮局炸掉好了。爸，你不是叫我不要跑太远吗？啊，那段戏男主角以为女儿明白什么东西。其实有时候我自己的经验也是这样，在青少年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明白大人跟我讲了什么，但其实我不明白。而现在我不再是青少年了，而我有机会跟青少年讲话的时候，看出来他好像听懂我说了什么，但其实没有。可是我会相信他真的听懂我说了什么。做出来以后我才知道，啊，是哦，你想成那样了，常常会这样。那在生活里面代价是还蛮大的，可是现在看电影的话，我们可以暂时当一个看戏的人啊。就是男主角也以为他女儿真的明白了什么东西，而事实上根本就不是我们所以为的，我们误解了，活在误解里。而另一段戏，炸弹客好像就是他的女儿，那时候还在调查嘛，他女儿什么都没有讲就离家出走了。男主角的太太没有办法接受女儿就是养这么大什么都不说，然后就离家出走，警方到处都在找他，疑似嫌犯哦。做妈妈的没有办法承受这种打击，躺在精神病院的病床上啊，她崩溃啊，她把心事带着情绪往男主角往她老公身上灌。怎么灌？我遇到你以前还抱有哪些期望，就我跟你结婚以前，我甚至我认识你以前有哪些哪些期望，那认识你以后，嫁给你以后，遭逢哪些变化，啊，现在呢你看到的整个人躺在精神病院里代表什么？都是你的错。这有情绪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啊。人是什么？人是为了遇到这种情况而存在的啊。选择承担是人，选择推卸逃避也是人，决定这个抉择这个，想要它不发生都不行啊。这种情况是什么？它叫做我误解了。 原来你跟我想的不一样。他以为他太太应该对调调诶，一直很死心塌地，也不是死心塌地，很认命的，不是认命，这词穷了，愿意的做他太太，他发现他误解了。没事大家都没事，有事的话什么事都出来，什么话都讲出来了。原来他想的是这样，居然他想的是这样。人生哦，随着误解一起流动，一个人大可以锁在自己的误解里，纳闷自己为什么搞错了，为什么一直在误解了，又误会那个谁了，又误会哪个事了。他可以一直这样咆哮自己一直搞错，非常不爽。但岁月不会因为这样就停下来了，正因为流动，活在误解里就会撞上原来如此，原来情况，原来对方，原来一切都不是自己以为的那样。一连串的误解串成一条生命线，他用尽一生的爱也避免不了任何误解。或许化开这个误解又会有另外的误解，他的身体随着这样摆渡，消逝在他亲友的叹息声中。但他不曾放弃人生对家人的在乎，不断由误解里尝试走出活路。我相信他一生没有被谁拖累，也没有因为谁而变得可惜。他是一位真正活着的人。好，就到这里，小小的心得，谢谢你收听呢，也可以在网络上我的网站可以看到这篇文章，我的网站叫做雨幕散文故事，雨幕散文故事，谢谢。